啊，真係唔覺原來搞咗成個月㗎喇呢個節目。 係呀、 啊。啊，咁都係嗰句啦啊，聽唔明就唔好聽啦。聽得明嘅都會瞓得着覺嘅，唔緊要啦 ,anyway 啦，咁我應承咗你嘅要繼續做落去啦。 嗯、 今日講咩題目呢？ 嗯，講啲本來就諗住講啲紅手國旗嘅，不過呢、嗯、即係用反而 search 下之後呢，有啲嘢想問姚珠，咁轉一轉個 topic 先，咁即係想講下醫藥股嘅。 嗱，醫藥股呢、嗯、就好多好複雜嘅、 嗯、 一個鐘呢就講唔晒嘅。即係除非你係咁要好簡概括咁樣，醫藥股有製藥啦， 係啦， 有醫藥零售啦、 嗯、 有醫院啦、 嗯、 醫療設備啦、嗯、 製藥嗱諗諗先，等我、嗯、四環係製藥啦，算唔算？ 四環製藥啦， 零售就 零售國藥嗰啲啦，同埋上海醫藥啦， 係啦， 都算係零售批發啦，佢哋 係啦。廣州藥業就 廣州藥業就騎呢啲嘅，廣州藥業係做藥嘅， 做藥嘅 嚇，咁啊，但係即係佢而家就即係或者有機會，即係佢而家搞緊白雲山， 嗯、 即係白雲醫藥個合併啦，咁啊嚟緊就會注吉黃老吉入去啦，嚇、 嗯， 咁啊所以即係佢係藥啊，淨係飲料咧就唔知啦，因為黃老吉一注入去咧，成間公司就變咗黃老吉㗎啦 ，OK， 係啦，咁啊所以即係講藥就exceptional case 嚟嘅， 嗯。 咁啊，如果你提起醫藥咧，即係我哋講股仔咧，我哋唔講股票啊，係咪先？係啦，嚇費事成日都講股票啦，好悶噶嘛、 嗯。 每個股票背後都有啲股仔嘅。咁啊，講呢個股仔咧，其實咧，幾年前咧，即係呢幾年咧，都喺國內同埋喺美國咧，都好麻煩嘅一樣嘢嚟嘅。 嗯， 就係講緊一間唔係香港股票啊，係一間深圳上市叫做海普瑞嘅公司。 哇！ 叫海普，你未聽過？ 聽過 嚇，但係呢隻嘢咧喺國內嘅股民嚟講咧，十個有九個都聽過， 嗯， 有九個之中咧，亦都有八個係賴過嘢嘅。 O、okay、K 嚇，因為呢隻係嗰陣時嘅深圳中小企業版一隻神仙嚟嘅， 嚇、 啊，超貴 P E 上二百幾倍 P E 上嘅， 哇， 個股價係I P O 價係破咗紀錄嘅，冇記錯148蚊 I P O 價。148蚊人民币一隻股啊，吓咁啊，而家得翻十零蚊嘅啫，跌咗十分之跌得跌剩翻十分之一噶啦，跌咗九成啦。咁啊，点解会跌咧？咁啊，今日股仔嘅主题啦，吓咁我讲得噶啦，阿迪你可以、嗯、你可以食下早餐。嗱，咁啊，成个股仔由2007年嘅一单自杀案开始嘅。 嗯， 嗱、那个股仔本身咧就牵涉好多公司、好多人名，咁但系即系呢为求简洁翻个节目咧，咁我好多我都系 skip 咗嘅吓，咁啊实际嘅情况比我一阵间讲嘅股仔咧系更加复杂嘅， 嗯， 吓、啊、咁我都唔知，我都未必组织得到一个好简单嘅股仔出嚟，不过尽量啦， 好 吓，咁啊2007年5月嘅时候咧。就美國就發生咗一單嘅自殺案、 哦， 一個年青人咧就拍死咗自己，就開槍打死咗自己，即係自殺嚇。咁、啊、就本來係冇咩特別嘅嘢嚟嘅，咁但係佢老豆咧就係、是、一個民主黨，即係美國民主黨嘅眾議員，咁、 嗯、 啊叫做巴特阿伯，嚇、 嗯。 咁佢個仔點樣自殺？佢都好奇怪啦。佢個仔話喺都係即係生活幾好啊，後生仔十零廿歲咁樣啊，無端端喺屋企裏面自殺，仲係拎佢把槍嚟自殺嘅，咁啊即係好唔憤氣啦，咁啊查佢自殺嘅原因，咁啊發覺佢個仔呢原來一路都有食一種叫做維生素 A 酸嘅東西， 係 咁呢樣嘢係咩呢？其實係一種內服嘅暗瘡藥嚟嘅，咁就跟住即係呢個巴特就話呢，喂梗係啦，我仔梗係食咗啲維生素 A 酸啊，可能會有呢個憂鬱症嘅，咁佢係憂鬱症呢就自殺死啦咁樣，咁但係呢落到去即係呢個咁嘅疑點呢，落到 FDA 呢，即係美國食品同埋藥物管理局呢，佢就唔受嘅，即係 FDA 就唔受，咁佢話第一樣嘢就係話通常憂鬱症自殺嗰啲人呢都會寫遺書，咁佢就冇寫遺書，咁個僆仔冇寫遺書，咁我就唔受嘅，咁、因為嗰陣時呢就係、美國裏面呢其中一個好大嘅維生素 A 酸嘅藥嘅生產商呢就係羅氏，羅氏藥廠，咁所以即係美國政府當時就梗係要保住羅氏藥廠啦，大企業嚟㗎嘛，咁所以呢就唔受啦，唔受之下呢，咁呢個嘅巴特呢、這個眾議員呢就好心心不憤嘅，咁就話呢 FDA 辦事不力， 白宮咧辦事不力嚇，佢個仔咧係枉死嘅咁樣。嗱，到底佢個仔點樣自殺，到而家都唔知啊嚇。咁啊，呢件事就暫時告一段落啦。幾個月之後，去到2008年2月嘅時候咧，咁嗰陣時我諗香港啲人，即係香港人都可能會聽過一個新聞，就係、是、叫伯特事件啊。伯特事件，伯特係一間藥廠嚟嘅。咁就係話喺美國裏邊咧，有四條友咧就食咗一啲抗凝血劑肝素鈉嘅藥死嘅。咁啊，嗰個肝即係個抗凝血劑啦。咁啊，假設即係嗰隻藥就係做抗凝血咁嘅藥啦。咁啊，一種嘅原材料生產原材料咧就叫肝素鈉嘅。咁肝素鈉係咩咧？咁係啲豬啊，啲豬嗰啲嗰條小腸咧就提取出嚟嘅。跟住咧就做變咗肝素鈉咧就做藥，做藥咧主要係做一啲啱啱講嘅抗凝血劑嘅藥嘅。咁因為當時中國係第二大嘅生豬嘅飼養國嚟㗎嘛。咁好順理成章啦，呢啲咁嘅肝素鈉咧主要嘅供應者咧都係中國嘅企業。咁其中呢間伯特嘅公司咧，佢個 supplier 咧就係一間叫常州海普嘅公司。海咧就是、海船門個海，普就係普通個普啊。咁呢間常州海普咧就係、是、外商全資投資嘅企業嚟嘅，即係雖然喺常州，喺大陸國境，但係全外資嘅。咁呢間公司個最主要嘅股東咧就係、是、一間 Nasdaq 嘅上市公司，叫 SPL， 咁啊佔咗55% 嘅。咁 anyway 呢啲 background 嘅 information 啦，總之就常州海普，你記住常州海普同埋肝素鈉呢樣嘢得。咁就話呢，依間常州海普生產嘅肝素鈉賣過去俾依間伯特，咁食死咗四個人，懷疑食死咗四個人，跟住 FDA 就查啦，就話呢咦有啲神秘嘅污染物喺裏面，係一啲非天然化學物質污染。咁究竟係咪真係有呢啲所謂神秘污染物呢，到而家都唔知嘅。總之呢就話呢、哎、因為你個常州海普做啲肝素鈉呢有問題。所以就食死咗幾個人啦，咁啊嗰陣時其實啱啱即係金融海嘯冇幾耐，咁啊亦都好多啦，你見到即係其實如果你楞埋呢，你可以楞到康打事件啦，康打事件就係日本車，即係有個美國差人坐揸住架日本車，咁啊同屋企人去街就咩啦，就砰一聲撞死曬冚家產㗎嘛。咁啊嗰陣時美國就馮日本政府㗎嘛呢單嘢。跟住康打嗰啲 CEO 就過曬去美國做聽證會，喊曬流曬鼻涕㗎嘛。 解話嘛。 係啦。咁呢單嘢亦都係一樣嘅。咁啊美國即刻就 form 咗個聽證會出嚟啦，喺議會裏面 form 聽證會出嚟啦。就話呢、美國呢就要求中國咧就容許美國嗰啲嘅檢查人員咧喺中國做調查，你唔好阻撓我哋啦，你一定要俾我做調查，咁啊跟住中國亦都有回應嘅，中國嗰個衛生局亦都有回應嘅，咁但係佢回應嘅時候咧又好串啊嘛，你知道我哋啲官啊比較串啲啦，咁佢就話中國就喺嗰陣時嘅中國藥品生產製品嘅檢定所嘅副所長，我唔記得一個名 字 ，OK， 咁揾極都揾唔到，即係前副所長咧。咁啊講咗一樣嘢，咁啊令到美國國會好嬲，佢講就話咧，喂呢間常州海普，你哋美國外商直接投資嘅企業嚟嘅，佢產出嚟嘅嘢有咩嘅污染，有啲乜嘢嘅問題，咁係應該係佢個控股公司啱講緊 Nasdaq 嗰 SPL 負責嘅。跟住美國國會聽完呢句嘢之後咧，就好扯火啦，就話喂唔係啊嘛，大佬嚇，咁雖則話係啫，咁但係你嗰間嘢喺常州係大陸嘅公司嚇、啊，你嗰啲嘢污染咗，我哋都係冇辦法可以檢查到，亦都冇辦法可以管到嘅喎嚇。咁啊，跟住咧喺個聽證會上邊咧，咁啊 SPL 老細咧又講錯，又講得好實嘅，即係笨實個實嘅。咁佢就話咧。當時嘅肝素鈉咧係短缺，咁佢就話啲價咧就升得好犀利，咁佢就唔排除咧佢有啲嘅供應商咧就會造假，侵咗啲假嘢落去，咁啊死啦 ！SPL 咧又係 SPL 就係嗰間常州海普嘅大股東， 係啊， 亦都係佢最主要嘅供應商。咁你話因為嗰啲嘅產品肝素鈉短缺，令到佢哋會造假？喂，咁你真係自己同自己冚自己啫喎。 係咪你死都撐啦。咁但係唔知點解啲美國國會啲聽證會呢一滴親上去嗰啲人呢啱講康打或者而家個 SPL 呢全部都會講啲嘢呢係好非法美國政府㗎。我真係想研究一下美國嗰啲聽證會係咪有啲即係揾阿梁錦祥去研究係咪有啲催眠啊或者係思想引導嘅功能即係佢即刻鬼炮尾就咁講㗎就話哎可能係下面啲供應商啦一定有啲侵假㗎啦咁樣。跟住美國政府就同中國政府就開拖啦咁就扯火啦喂你個喂話到明喎嗰、那個公司個大股東嗰、那個 CEO,都話你哋下面嗰間常州海普有侵假喎你一定要俾我哋調查喎。咁中國政府呢跟住呢就扯火啦話喂唔係喎間公司係你哋美國㗎喎不過係擺喺中國㗎喎應該係你哋嘅事唔關我哋事。咁中國政府呢亦都係好串咁樣呢就阻撓咗美國調查員入去嗰度阻撓嘅。 係。 咁啱啱講過啦有個仔死毀咗嗰個美國民主黨眾議員嗰個巴特啦咁就出招啦。因為佢好唔妥 FDA, 同埋好唔妥白宮嘅嗰陣。咁開拖啦咁聽到呢單嘢呢就開拖。咁喺嗰個眾議院裏面呢同埋一個聽證會裏面呢係咁啡美國政府啡到佢爆咗。咁好多嘅質問啦即係問美國即國政府就係話呢你而家即係啲藥品輸入去美國嗰度藥品嘅原材料輸入美國嗰度咁檢查制度係點呀咁美國政府又好笨實咁樣好直接咁答啦。美國而家有321個嘅港口都可以輸入呢啲咁嘅藥品嘅原材料。但係呢我哋得90個檢查員嘅啫其中大部分呢都仲係 part time 嚟嘅。 吹啫。 係啦就吹到你啤啤聲即係成件事係吹到啤啤聲嗰陣。咁國會點解又唔去撐住自己嗰個海關或者係嗰個檢查呢咁好多政治嘅考慮喺度嘅。因為嗰陣時基本上奧巴馬已經係上台㗎啦。 ok 係啦。咁所以即係大家即係美國國會嗰陣時係會唔會有啲政治上面嘅風風雨雨呢咁大家去自己諗下啦。咁跟住就呢個咁嘅巴特先生呢就係咁用呢樣嘢呢就啡呢個嘅美國政府啦就話白宮無能嘅我個仔嗰日食咗嗰啲嘅維生素 A 酸搞到憂鬱症跟住自殺你哋又話唔關事保住隻羅氏藥廠你而家呢個咁嘅肝素鈉食死咗我哋四個美國人你又話唔關事原來你啲檢查咁 Q 求其嘅你又唔理咁係咁開拖咁美國政府要做嘢啦就即刻 ban 咗呢間常州海普ban 咗佢嗰個入口資格同埋亦都係打殘咗呢間百特藥廠直接係打殘咗㗎啦咁唔係風鋪拉人嘅即係總之就話呢你啲藥呢一出嚟呢就好鬼麻煩㗎啦。咁但係總之呢件事呢呢、這個肝素鈉究竟係受到啲咩污染點解淨係得四個美國人死又冇其他國家嘅人死呢咁不了了之嘅基本上就係冇人知道個結論係乜嘢嘅呢個肝素鈉係咪出現咗問題。咁但係呢國會已經做咗嘢啦啱講啦嗰間 SPL 啦嗰間百特啦常州海普啦基本上係打殘咗㗎啦。打殘咗之後呢故事就開始啦。咁其實呢個全部都係我之前講嘅嘢嘅 background 嚟嘅啫。 嘩 ,okay。 即係、就是、你要知道即係成個故事係由一個議員個仔引發到嗰個議員喺個國會裏面開火令到個國會啱啱嗰陣時嗰個總統選舉亦都係大家喺個國會裏面可能好多政治上面嘅爭拗呢就 ban 咗一堆嘢嘅 ,ban 咗一堆藥廠 ,ban 咗一堆藥 ,ban 咗一堆嘅入口嘅。咁但係即係始終肝素鈉同埋血型固劑呢樣嘢都係仲有一個美國市場㗎嘛錢都有人做㗎係咪先。咁跟住呢就出咗一間啱啱講嘅主題嘅公司就係深圳嘅海普瑞公司。佢個海呢就唔同常州嗰個海常州嗰間海瑞呢就係海船門個海佢就一個大海個海咁個名字就好鬼似。咁佢嗰個老闆就叫李即係李德李咁樣啦咁大出風頭喺呢件事裏面。咁我哋半節未呀 未呀 未 ,ok, 可以繼續。 繼續可以講係呀。 係啦。佢係大出風頭嘅呢件事因為拍住一間美國嘅另一間美國藥廠就係 APP。點解會拍住一間會講拍住一間 APP 呢就 replace 我啱啱講過常州海普同埋嗰間嘅百特嘅一個喺美國市場的位置。 APP 本身都大㗎啦，即係都 OK 㗎啦，咁更加呢就嗰度呢就已經俾人打殘咗呢，佢就走曬出嚟啦，呢兩間，一間供應商，一間生產商就走咗出嚟。咁就係咁肥啦，就話呢，喂，常州嗰間呢其實係叫化學公司，係叫農產品嘅副產品公司註冊嘅。咁、就但係呢我哋呢間嘅海普瑞就喺 FDA 同埋喺中國衛生部註冊嘅。佢嘅註冊呢係叫藥品製造商註冊。 哇， 就唔係化學公司，唔係農副產品公司嘅，因為完全唔同監管嘅，咁俾咗美國市場好大嘅信心啦。哇，呢間啊好嘢喎，海普瑞啊，深圳公司啊咁勁抽嘅，啲註冊又掂喎。咁講一講呢間深圳海普瑞嘅一啲嘅 background 啦，就係2007年嗰陣時候呢，2007年之前呢，佢基本上係零嚟嘅呢間公司。嗱，2007年開始，啱啱個故事個自殺喺2007年開始啦。2007年呢，我唔知有咁啱得咁巧，同事係好一個嘅好緊密嘅安排呢，佢係基因公司做咗一個股份嘅改造嘅改制嘅，咁引入咗兩個嘅風投基金入去、一間呢就叫做個名好笨實嘅，叫做應時信息應時信息，依間應時，但全部嘢都喺2007年呢突然之間出現㗎，依間應時信息呢都係2007年出現嘅，咁佢後面嗰啲人呢都係啲股票人嚟嘅，銀行嘅兩個揸 fit 人，咁但係呢兩個揸 fit 人嘅背後呢就猛料啦，就係、是、前中國證監嗰個副主席同埋國家開發銀行嘅副行長，前副行長就叫王毅。 OK， 呢個好似聽過。 啊，這個跟住就坐咗監噶啦。 係 咯，跟住坐咗監噶啦。咁依個王毅咧，因為佢以前真係個排頭好犀利，證監副主席、國家開發銀行副主席，所以佢就識得一個 party 嘅人拉咗入去咧呢、這個嘅深圳海水鋪裏邊，就係、是、高盛啦。 Okay. 高盛亦都係喺2007年唔知點解呢就 form 咗隻基金喺大陸呢，就專係搞呢間嘢嘅。嗱2007年啦，嗰陣時嗰個嘅伯特死咗人，死咗四個人呢係2008年2月出現㗎。至新聞先報㗎。但係呢三個 party， 即係海普瑞、應時信息同埋高盛呢個基金呢，喺2007年中嘅時候呢已經係 form 晒出嚟，扎行晒馬㗎啦、因為就係呢個王毅拉牽頭嘅一件事，跟住我估啦，應該就係高盛就獻計嘅，點樣 form 就一整咗一間嘅海普瑞嚟到取代咗啱啱講嘅常州呢個嘅海水公司嘅。咁跟住去到嗱，呢個王毅都好笑嘅，呢個王毅就係、是、一個我曾經見過佢嘅，應該係一個好芙蓉風雅嘅人嚟嘅。 即係點咧？ 即係高官有錢，掠咗唔少，咁啊好芙蓉風雅咧，好中意音樂嘅，好中意音樂嘅，咁啊成日都宴請好多朋友去屋企嗰度咧，就聽音樂，唔係聽咩嘅音樂，係聽佢作嘅音樂。佢唔係作粵語流行曲。佢唔係作啲 walk and roll， 係 佢係作古典音樂， 好嘅高手， 即係貝多芬嗰一類嘅。就最奇妙嘅、最奇妙嘅係佢係唔識五線譜嘅。 乜嘢人嚟㗎？ 好刁轉呢個人，咁跟住即係好多啲，因為佢以前好犀利啦，啱啱講過，即係國家開發銀行副行長，好、多人拍佢馬屁呀、咁樣，咁所以佢識咗好多人，咁搵錢咦有計喎，咁整咗間咁嘅風投基金、就引埋呢個嘅高盛入場嘅，咁去到2007年9月嘅時候呢，咁這個高盛就做投資啦，就拎咗419萬嘅美金返嚟， 系 419万美金就几多钱啫？4000万港纸啫嘛，3000多万人民币就买咗呢间深圳海普瑞12.5% 嘅。 O K， 吓咁嗰阵时计咧，每股计咧个成本就3.28元人民币。O K， 咁跟住咧啊，去到2007年9月啦，奥巴马就上台啦。O K， 咁跟住啱啱讲过啦，這个嘅深圳海瑞公司呢其實同佢 APP 係拍埋一齊嘅，咁呢個 APP 呢就同高盛呢就好密切關係嘅， 好密切關係嘅。咁啊，依個依樣嘢就唔講啦，有講就講成粒鐘噶啦。嚇，咁啊，所以就奧巴馬上咗台之後，你知道奧巴馬就係因為高盛扶佢先至上咗台噶啦。 嗯。 所以高盛就拎住呢間 A P P 咧，就同奧巴馬講嘅，我相信當時。 嗯。 你幫我懟冧呢只伯特。 嗯。 跟住我揾只 A P P replace 伯特。 嗯。 嚇，咁跟住就搞掂曬所有成個 story 嘅 background。唔係需要半場未咧？ 未啊未啊未啊！ 仲未哇咁嘅哇！我早知講多啲啊中間 係 嚇咁啊 A P P 上一位之後咧，就即刻喺美國嗰個市場就講啦，就話咧嗱乾素鈉咧就冇代替品嘅嚇、 哦 啊，你而家 ban 咗嗰啲入口美中國嚟嘅入口中美國市場唔夠嘅、 嗯， 如果冇依個品質問題嘅話買話咧，美國市場係唔會停嘅，對於乾素鈉嘅需求係唔會停嘅。即係俾美國嘅人聽就係話咧，你 ban 依間公司唔係辦法㗎、 嗯， 你一定要揾人頂佢㗎，你揾我啦，我就 A P P 咁樣。咁、 嗯、 跟住呢個嘅深圳嘅海普瑞咧，亦都好犀利，夾好曬嘅，即刻就同美國政府講，同埋美國嘅啲大眾講就係話咧，我哋停曬供應俾歐洲啦、嗯，即係間公司嗰啲乾素鈉，我停曬供應俾歐洲，我淨係供應俾你美國。 嗯， 因为咧，我净系供应俾你美国咧，我就可以 make sure 到嗰啲品质咧系最好嘅。 嗯， 我费事做咁多国家，净系做你嘅啫。咁呢 A P P 又走出嚟讲就，哎系、哦，哇你真系好叻、哦，你真系净系供应俾美国，对美国真系好有感情啦。咁好啦，咁我就独家俾晒你做。 哇， 即系高盛就串连咗呢间 A P P 公司。 嗯 ，A P P 公司亦都系可以垄断咗美国嘅乾素鈉市场。而 A P P 公司就俾咗呢個嘅深圳海普瑞做佢嘅獨家供應商，而呢間深圳海普瑞亦都係高盛有股份嘅，有 12.5% 嘅。咁、 嗯、 你可以可想而知咧，中間嗰個嘅利益輸送同埋個利益關係咧係幾咁大啦。嗱嗰陣時去到呢一刻咧，中國政府咧已經係 low say 㗎啦，係、 嗯、 完全係熬曬底嘅、 嗯， 因為啱講就係話素鈉究竟點解會食到死咗人咧，佢都唔知道個原因，咁啊費事講啦。 嗯 ，OK， 咁 A P P 就順理成章咧，就做咗呢個嘅依間深圳公司最大嘅 client 啦，因為淨係採購佢啊嘛。咁呢間公司亦都喺2008年嘅時候咧，2007年開始正式嘅啫。2008年嘅時候咧，佢個盈咧就升咗136%嚇。咁佢嗰啲乾素鈉個價咧就升咗一倍。 哇！ 個價就係個 A P P 俾佢嘅啫。 嗯， 佢最大嘅客啊嘛。咁跟住2008年呢就好順利咁過啦，因為2008年呢就真係美國政府呢就幫手懟冧咗頭先嗰間伯特公司啦嘛。 係。 APP 就真係正式上曬位㗎啦。咁、 嗯、 去到2009年呢，咁呢間深圳公司就增資擴股。 嗯。 就將個總股本呢由1000萬股呢增加到3億6000萬股。咁即係按返比例呢，高盛呢就要拎錢出嚟去增股嘅。 嗯。 咁但係高盛就話呢唔使拎錢啦，嚇！因為2008年咧，你都賺咗好多錢，間公司個盈利都好犀利，你就將啲盈利咧就變成股俾我得啦。 嗯， 咁即係話咧，高盛咧嗰個嘅持股量咧，嗰陣時已經去到4500萬股，免費嘅。咁、 嗯、 因為免費咧，嗰啲增資擴股嗰啲免費股咧，令到高盛嗰個每股成本咧就跌到落1.57人民幣。 係。 1.57人民幣。2009年，咁啊，跟住依間深圳海普瑞咧，盈利就增長咗4倍。 嗯， 咁嗰個嘅乾素鈉個價咧，由22000幾蚊咧，就升到上30000幾蚊。 哇，其實係，但係如果咁樣聽嘅話，聽到嚟呢個位置啦， 係， 其實係有人幫佢買高個價嘅。 A P P 咯， 係咯 ，A P P 買高個價咯， 係。 啊，跟住佢個利潤就翻一年就翻幾番咁樣，去到2009年，咁跟住去到2009年底咧 ，OK 得啦，跟公司發覺好掂，賺好多錢，派紅股，10送30紅股，咁跟住高盛又揸多咗股咯噃，比例係一樣嘅， 係。 佢一路都係揸住12.5% 咁上下嘅啫，但係佢就股數就越嚟越多，而呢個嘅股每股個成本咧就越嚟越平。呢、這個10送30紅股送埋之後咧，高盛揸住一股咧6.8毫子嘅啫， 黐筋嘅。 6.8毫子嗱，咁嗰陣時咧講講即係間海普瑞嗰啲賺錢能力啦。2007年咧，佢係賺咗6000萬；2008年咧就賺咗1億6000萬；2009年咧係賺8億嘅。 黐線， 真係癲嘅，即係嗰啲乾素鈉係咪咁犀利？美國係咪可以 即係當嗰啲嘅血凝固劑當糖咁樣食咧，咁啊自己知啦。因為佢係淨係做原材料嘅啫，都賺8億。但係最巧妙、最奧妙嘅喺呢度啦，買佢嗰間 A P P， 即係買乾素辣翻嚟嗰 A P P， 係年年蝕錢嘅。年年蝕錢，都將個乾素辣個價咧一路咁樣一萬一萬咁樣升上去嘅。咁、嗯、啊，所以大家知道，即係呢個世界全部都是一個局嚟嘅。 係 OK， 咁、嗯、啊，跟住。其實除了 APP 之外，亦都有，即係你可以成件事裏面咧，後半截呢件事後半截咧，你要見到高盛係佔住一個好重好重嘅地位，因為除咗 APP 之外咧，高盛亦都幫呢間嘅深圳海保税咧，就引入咗另一個客嘅、嗯，就叫做蔡洛菲公司、嗯、啊，一間藥廠。咁呢間蔡洛菲公司咧，亦都係同高盛咧好有淵源嘅，就係。在美國有一個好好的關係，亦都好好的歷史的淵源的，咁啊呢啲一定要 skip 嘅，有排講嘅，如果唔係， 嗯， 咁啊跟住佢有兩大客啦 ，APP 同埋蔡洛菲啦，咁、嗯、跟住海普瑞就正式上市啦，喺深圳中小企上市，佢唔揀香港上市，佢揀咗深圳中小企上市，點解咧？因為深圳中小企上市夠癲。夠激，佢係2010年5月嗰陣上，所以其實成間公司咧，由2007年開始，去到2010年咧，個盈利就倍增咗好多倍，跟住亦都好快時間咧，可以喺深圳嗰度上市嘅，係極快嘅。所以你要知道，即係喺呢件事裏邊咧，高盛喺中國證監嗰個操控力咧，亦都係好強嘅，因為邊有一間公司可以喺大陸裏邊幾年時間上到市啊？係咪？ 嗯， 咁啱講咗啦，佢上市嘅時候係超級股王。148蚊嘅發行價，裏面有210幾個發行商，90幾倍嘅超額營購，大到不得了。咁上咗市之後呢，佢啱講嘅老闆李李同埋老婆呢就變成中國首富嘅。 哇， 揸住個股份幾多 ?75%, 咁嗰度值500幾億600億嘅，即刻變咗中國首富。因為佢哋個招股書裏面呢就話佢係全世界最大嘅乾素辣嘅供應商，的確又係嘅，因為 A P P 買曬咁滯啦嘛，不停咁樣買，多多都買得起嚇。咁啊，跟住事情嘅發展咧，就去到股價嘅發展啦。 嗯， 因為股價上148蚊上市之後咧，就上到去最高啊，冇記錯咧，好意頭啊，唔知真定假，188.8， 屌， 188.88。最高價，哇！咁啊，嗰陣時啲國內啲投資者就癲啦，哇！真係癲喎，嚇、啊，哇！美國 FDA 又認證嘅公司，又係全球最大乜乜乜，又係新股王，哇！又係中國醫藥嘅未來嘅總方向、總路線，中國醫藥要打出去咧，就要靠呢條路線啦，由原材料開始。總之嗰陣時嗰啲人咧就睇到呢隻嘢咧，唔想一千都唔會停收手㗎喇，但係就出事啦、出事就係無厘頭無零拉更，就唔知點解突然之間呢有人係將佢裏面招股書嗰啲嘅蠱惑嘢呢全部撩晒出嚟、最主要就係話佢招股書裏面 claim 自己係中國唯一通過美國 FDA 認證嘅公司，點樣呢句嘢撩咗成股仔呢，即係陣間再講啦。 好啊，咁啊休息一陣先。 你听紧嘅系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我系朱大调。